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啊？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係講下呢個股票買賣冇錯嘅，但係就唔係 初咗個人喎，第二次之後 就係股票買賣就唔係阿蕭山啊、阿黃教授嗰啲股票買賣啦，講下我好討論佢個股票買賣啦。 虛擬股票啊？ 虛擬股票，大佬，我富豪嚟啊，我排第五啊，而家 你 聽名之內 啊，你啲有啲特別渠道嘅，你啲 好多人玩嘅係咪應該？ 哇，好犀利， 係啦 嚇嗱，我都俾人線咋。瘦仔啊， 系啊 系啊，咁嗌其他名，嗰个名易嗌啲喎。 其实瘦仔即系喺网上面嘅瘦仔，即系 北上频道嘅阿静噶啦，系啦，嗌翻阿静啦，系咪？嗌瘦仔啦，是但啦，系咪？我都俾人扇嘅，知唔知啊？范以容条扑街，即系我入货嗰时候咧，佢放货，哇！真系，喂。你知我有特別能量 啦，走噶，你唔好信唔過噶呢條友。 冇兄弟啊，佢同我叫我入匯溝窿啊，我入完之後佢真係即刻放，真係冇乜人性啊，真係。喂，呢個虛擬網呢、這個股票網咧，即係搞到我咧，真係晚冇夠好瞓。晚晚喺度玩， 你唔好咁啊！你一陣變咗呢個網上遊魂嘅，你咁搞。 我係琴晚冇玩啦，因為琴晚就幫賣威即係隔離台咧剪片，我先冇玩。但我琴晚至咗十二點，今朝十二點啊，我係冇玩之外咧，我翻到嚟呢度咧，我都玩咗一陣間，真係大鑊。即係其實咧，好簡單。我入嘅货咧，你哋放唔放你黄狗啊？话声， 但唔系噶，我睇翻好鬼怪噶，你嗰、那个佢唔系，即系佢唔系话好似现实嗰个股票市场咁 啊， 讲供求噶 啊， 即系你买货佢唔系一定升， 唔一定升，注资都唔一定升， 应该先澄清， 注资就会升嘅， 唔系未必升， 冇人操控嘅事噶， 冇人操控嘅事， 冇人操控嘅， 但系咧，我有啲特别渠道咧，我系买亲嗰只都有机会升嘅，唔系只只升啊，唔系只只升，我系。因為我了解咗點玩啊，但我唔可以唔方便啫，爆出嚟，大家揣摩下啦。我咁快搞咗出嚟咧， 爆咗出嚟就唔好玩 啊。咁大家都識咁玩法咧，就真係唔得。但當然咧，我都因為佢係電腦溫嘅啫嘛，咁樣我都會失手嘅，計錯條數就會失手噶啦。咁樣我琴日就蝕咗，我係負數嘅，今日我就正翻啦。咁都係即係我賺咗，跟住玩下，咦，用錯咗嗰條formula，我又蝕翻啦。其實都要大家揣摩下。 其實我經驗咧，我自己就即係冇你嗰啲咁嘅特別渠道或者 冇特別渠道啊。 唔係起碼你特別渠道就好容易，即係你一開始好多錢先啦，大佬。我哋呢啲真係幾百、一百幾十咁熬上去。 喂，大佬，我留言都唔少啊。 咁本身留言唔係呢個唔係，其實你本身可能有翻幾百蚊咧，其實就可以去嘗 試可以去玩， 嘗試去接觸呢個股票市場。不過你唔好太貪心啦，即係我見其實有好多個咧。由最初玩嘅時候又要 鋪 時帶出嚟話要撤資 啊， 股票市場又話呃狗你 啊，跟住又話掉咗5000万落去，注資都跌入去人間蒸發咗啊！咁我見嗰啲有好多時係有即係比較貪心啊嗰啲，我覺得即係比較薄啊。真係好薄命， 仲冇玩到問人，係咁問我查借啦， 問借錢啦，借完錢老錢還， 老錢還每人啲嘢還，每人頂五嚿， 跟住又要挨個銀行行長點樣通融下，叫佢幫佢翻身 啊，玩到好似真咁你話，你聽唔聽到啊？ 咁啊有，咁啊玩下咪好似次案危機 咁啊，可能有次 案危機，次案危機嘅 feel 啊！我話俾你聽，通常我入個貨都好少放嘅，話俾你聽啊！我入個貨，你哋真係可以 講翻你嗰只咁嘅丐幫集團咯，一見你放滿，我即刻收購咗佢。跟住就真係抌錢落海，可以咁注資落去。我 差 唔多掉咗好多錢落去，都仲未救得翻你嗰隻嘢。 我撳錯掣嘅啫，你買做乜鬼嘢？我撳錯掣嘅丐幫集團，大佬。 我早上嘅收購你嗰隻嘢㗎，本身。 係咪咯？開聲俾你啊！唔好搞我只芙蓉機場啊，大佬堅呀！ 咩先叫芙蓉機場？ 係啊！ 哇，真係咩名 嘅？咩名都有啊，大佬。 係咪 先？我都希望多啲網友去留言啦，因為留言咧而家有留言有一分，出鋪有五分，咁啊五分就等於五嚿水噶啦嘛。 五分係 五千， 五分係等於五千嘅。 啊，五千，五千， 即係個股票市場嘅價值就五千。 係啦，咁如果你出開咗啲 post 啊， 咁唔好真係唔好諗邊灌水啦。咁樣我哋都有一玩下啦，大家 都幾好玩嘅，其實都 啊，睇下可唔可以贏到呢、這個呢兩大巨頭啊？呢、這個、 你唔好諗住贏佢嗰兩大巨頭噶啦，你其實點樣附和嗰兩大巨頭去揾錢呢、啊、就比較 即係等於你 正宗一啲咯。 現實生活你冇理由諗住你贏阿四叔噶嘛？ 咁啊，唔係咁我 哋翻住阿四叔車邊， 咁我都好翻嘅。 喺個側邊嗰度跌緊啲，你又執緊啲咁樣，我就輸噶啦。 OK 啊。Okay, 啊咁仲有唔好扇我囉，如果我有啲股票呢我入唔到貨呢你哋升唔起呀，或者你住返啲資落去大佬咪批返啲股出嚟等我有得買下大佬係咪先。好啦，唔好成日講埋晒呢啲咁嘅嘢啦。又仲有冇賽後報告傑斯？ 賽後報告呢就先講樣嘢先啦，頭先漏嗰樣嘢呢就係、是、即係挨年近尾啦。 係啦。 咁就大家上去玩就要小心啲啦。咁即係譬如呢、這個禮拜就已經發現長安係 嚴打啦， 即係有又唔係叫算唔算係嚴打呢，就即係有多場，大部分嘅場啦，特別係骨場啦， 熄燈 就直情係譬如好似金龍島、啊、已經冇咗按摩啦、嗯、即係佢通常一有事呢就冇咗按摩的 part， 你只係上到就淨可以捻腳，仲係正經嗰只捻腳啦、嗯、即係唔係即係第三隻腳就冇㗎啦。咁、嗯、就又打幾耐又唔知啦。咁就 K 場就好似冇乜影響，因為 未打到 我就冇去到啦呢、這個禮拜，咁但我有啲 friend 都仲去咗，咁、嗯、但係就好似就都冇乜事。咁但係挨年近尾就都係要小心啲。 係啦，除咗嚴打 咁、啊、就譬如就算啲正經嘅骨場呢，即係譬如你平時好小事嘅，譬如話你哎呀我今日好眼瞓啊，想熄晒灯嚟练啊，唔好缠住咁样都唔得啦。即係呢段时间呢就要开晒大光灯咁样练。 就諗到就算富勇啊都唔俾熄灯啦。 深圳我就唔知喎，深圳我尋日都係即係头先讲最后报告嘅时候我都係照玩啦。咁、 okay. 但係就长安就有就呢、這个礼拜就已经有啲 唔係，我意思話好多桑拿都唔俾熄燈嚟㗎， 喺 房入面啊。 咁就總之就挨年近尾都係要小心嘅，即係我諗就係玩上去玩就呢樣就要小心啦。 呢樣都係十五日啫，但係人身安全啦、 治安啊嗰啲又要小心啦。 即係呢我返嚟呢喺黃岡返嚟㗎嘛，咁啊遇到喺網友成日咁講嗰啲啦，手機黨唔係搶你手機，係攞部假嘅手機，新生入邊有咁樣我望一望，喂。呢部是6000銀大佬。咁佢咁啊喇 因為你不俾你睇嗰陣時嗰部機係真嘅。 睇嗰部機我應該覺得係假嘅。我真係唔明點解會有人俾人呃到咁 多小 款 喎，我覺得應該嗰啲。 嘩那個 display 已經係有少少反光，好似剪黐落去嘅，即係咁我覺得點會俾人呃到喎、啊、你真 係。唔係佢其實就係、是、佢每一日都做一個做呢個同樣動作呢，即係嗰啲友仔呢佢都會做，即係我諗一百幾十次 嘅、嗯。其 實佢係撞嘅咋嘛，佢、嗯、一定撞得到㗎。其實你諗條橋出嚟，其實好多喺大陸呢啲咁嘅騙案都係咁樣㗎、 嗯。 即係譬如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啊，即係喺北京上海嗰啲地方呢，成日有人就喺地鐵度呢有兩條友做妹㗎。咁呢就會跟住佢就會譬如話見到你牛哥，咁、 嗯、 跟住佢就會兩條友呢就喺個地鐵度就坐一人一個坐喺你左邊，一個坐喺你右邊。咁、嗯、跟住一條友呢就話就整罐可樂出嚟一掹咁樣拉環，嘩中咗獎喎、啊50萬喎、啊、咁樣喎、啊、那個蓋掩寫佢好多罐呢啲咁嘅可樂，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另外你隔離嗰條友呢就會搭啤㗎啦，咁跟住又話嘩你想佢話喺呢個獎要去，即係如果佢喺上海㗎，呢個獎要喺北京先攞到㗎，你要親自上北京㗎、不如咁啦，我同你買佢啦，咁樣即係嗰啲咁樣呢，咁佢就其實都係喺個地鐵度呢去做戲咁樣呢，就去不停咁樣做呢樣嘢，咁跟住就睇下邊條水魚就落搭啦，即係就不如我幫你買啦，你唔好幫你買、嗯、幫我買咁樣，跟住我就撳機俾你，即係咁樣囉、哦、即係其實大陸就好多呢啲咁嘅嘢， 即係呢早排呢都有個啲我呢大陸嗰啲女性朋友嚟啫，就俾人偷電話 啊， 咁咧佢點樣俾人偷咧？咁啊兩個女仔，咁啊唔知點解無啦啦啲電話真係好靚咁，要擺曬台面飲茶嗰時候，唔知邊間酒樓啦，唔記得咗啦。咁啊其中有個女仔咧就去拖嚟，咁剩翻一條，咁啊睇住兩部機啦，咁啊其實即係冇睇啦。咁譬如嗰女仔嗰個手機擺喺左手邊咧，咁右手邊咧就有人咧就 话小姐你跌咗嘢，咁你个头就自然去望下右边啦， 系， 咁左手边嘅电话就即刻后边有另外一班人就偷咗你部电话啦， 系， 啊咁样就我朋友就一次过唔见两部电话， 讲成日唔见，即系成日偷电话呢样嘢就好普遍嘅。特别咧就系、是、即系去 K 场玩咧，嗱我讲一个情况俾你听咧，又系咧经常会发生嘅，就系、是、大家要小心咧，就系、是、咧我成日都闹我啲 friend 嘅，即系譬如话一大班人玩咧，如果大家都系喺大陆成日玩开咧、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啲咁嘅 friend 啊，我有啲 friend 咧就成日好鬼乞人憎嘅，就系、是、咧譬如话咧佢哋晏昼喺发廊玩完，跟住咧夜晚我哋约咗喺机场等嘅，佢又拖埋嗰条女嚟，或者有时拖两三个嚟。即係晒命又好，或者佢总之就拖埋嚟玩。我就成日经常闹佢哋，因为呢发生过好多次，就係咩呢，去到间 K 场有呢啲陌生女仔，跟住然之后呢佢就挞嗰个场嗰啲女嘅电话。 哦、 因为通常呢大家劈到咁上下嘅时候，啲电话就摆晒喺啲茶几啊，摆晒喺啲 sofa 嗰度㗎啦嘛。咁我试过不下六七次㗎啦。次次都系嗰、那个情况，都系因为有呢啲陌生女仔嚟咗，跟住然之后咧，就好多时有啲情况咧，佢大部分情况佢哋有时就会，即系譬如话四五个嚟啦，佢通常唔会一个嚟噶，譬如话你阿牛带一个发廊妹嚟，嗰、那个发廊妹又带几个 friend 嚟咁样嗰啲咧，跟住有一两，然之后中间咧中间时间咧就会有一两个咧就会早走，咁跟住之后就发觉又唔见咗电话，好啦，你就算抄翻啲人出嚟咧，死无对证噶，大家又喺度死拗烂拗，咁然之后跟住到最后嘅解决方法就系、是。即系因为啲女熟啊嘛，即系，唉，我帮你买个布啊，唔好流奶，喊晒口咁样。 哇，唔该晒， 咦，又成嘅，点解佢成班都夹埋啊？唔系，嗱，呢个事 有可能啦， 吓， 冇可能， 因为个场系我而讲紧，如果我哋帮佢买电话嗰啲咧，就嗰啲女系我哋即系好熟噶，啊，即系因为我哋唔系话去，如果去开问，即系如果你话第一次、第二次去嗰啲场。你唔见电话瓜鬼先咁，我最多讲声遗憾咪算飘数咯，系咪先？咁但系即系呢个又系一个好普遍情况，就系即系啲女成日喺度互挞电话， 仲有咧啲仔又系咧成日摆个电话喺个茶几度，都好嘴戆居啦， 引人犯罪。 你睇下我啊，永远袋住个蓝牙。 咁耐我出亲去啲任何场所都系袋喺袋嘅， 叻咯。 唔系，但系有啲友就好中意摆电话噶， 点解？ 系啊，即系因为佢哋冇嗰个警觉性唔够高啊。 唔系，系要晒电话嗰个戆狗啊！比如我部系啊七N 字头嘅咁有唔系三四千蚊，六七千蚊啊，摆喺台面晒啊嘛，好衰啊呢样嘢！ 我唔怪得我成日都系嗰啲旧款电话， 所以一定要抬埋佢，冇人睇到。 唔系挨年近尾就真系要小心啲 咯。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同啲朋友啦，咁样就落 disco 啦。咁啊，无啦啦有个貌似香港人讲字正腔圆广东话嘅人问你借电话 你借俾佢就戆居啦。 咁啊，咁啊，我嗰时候咧就电话就有条绳捻住嘅，咁啊，我咪借俾佢打唔到啦。跟住我有个朋友戆居居，又香港人嚟，咁啊借部，我借我部电话俾你啦，唔使用我嗰部啦，懒型咁。 礼手就唔见咗， 礼手啊转头话咩听收唔到，收唔到，行咗两步咋。已经系人群之中消失啦， 唔系呢啲冇可能做，即系冇可能去借俾佢噶， 系 真系，即系呢啲你真系， 即系大，即系咧俾人偷嘢咧， 除非你唔自在报 道。我唯一咧就俾人偷过咩咧嗱，就呢个牌子嘅火机，好就假嘅啫，呢个仙普火机，假嘅仙普，仙普偷你啊， 系咩都偷啦，你摆得出嚟就立噶啦， 所以咧年近岁晚咧惊两样嘢，惊公安惊贼，公安可能系贼。查一啲亦都有公安 ,ok。 咁同埋你上次讲就係话即係你咪记得你讲过就係话大陆嘅即係圣诞节嘅时候嗰个圣诞气氛呢咪特别浓郁嘅。咁呢即係呢个礼拜我想开去即係因为我呢个礼拜走嚟走去啦又。咁发觉其实真係好多地方都即係你唔讲呀唔係好觉呀。 我就觉啦。 哇觉呀真係好觉。即係所有我諗所有嘅 K 场呀 ,K 场呀骨场呀食肆呀 全部 喺上海又好喺深圳又好全部都带晒靓靓嘅圣诞灯啊有晒圣诞音乐啊。 咁啊 咁啊好 feel 嘅。等你欣赏啲咪呀俾多啲钱囉。 係呀 全部场都系咁样㗎啦。 係呀係呀。 咁阿靖有冇啲你有冇搞嘢呢排 冇乜搞嘢喎。 好 闷。 你哋唔讲就讲我啊。 即系我收我立埋好多手菜我报告，大佬，一起写一件诗仔上嚟咧， 系 我唔使出埋我自己咁多 吓。 人妻 你大把货， 人妻啊，早排啦啊，其实早唔早排，因为我有个人妻个 friend 咧，个老公会听你个节目，所以我唔可以啊，唔可以话几时啊，一个人妻咁样话说呢个人妻咧，佢未结婚嘅时候咧，即系已经我有个一手噶啦，几手噶啦咁样吓，咁啊突然间有一次电话唔见咗，咁啊跟住咧我就揾翻个朋友，啊有嗌翻啲 friend 呢扎女翻出嚟玩啦咁样，咁啊。早轮呢我就再约佢，喂见唔见啊乜乜啊咁样，或者即係个名字真係唔讲得啦，即係个朋友个老公会听啊，咁啊乜乜啊咁样，哇嫁咗人啦，仔定女啊，仔都生埋啦，我话咁都见下啦，咁早排啦，我边人唔可以讲，因为我个朋友个老公实听，咁啊嗌返佢出嚟，咁啊我又去本色度玩啦咁样，嗌返佢出嚟，咦冇乜点变喎，系个 仲得喎， 系个头发染黑咗喎， 仲有啲韵味添，可能 冇韵味啊！话俾你听，跟住啊，跟住咪咁啱啱嗰日唔可以讲噶，有啲有啲唔讲得嘅啊。咁啱啱嗰日咧就 边啲讲得， 三条女就两条仔啦，呢样讲得啦啊，三条女两条仔咁样，咁啊就一就同埋我朋友个老公啦咁样啊，我讲讲下佢，我谂个朋友老公知我讲紧边个啊，咁啊三条女两条仔，咁跟住有一个就我以前女朋友嚟嘅。 是 有一个就我老契嚟嘅， 即系三条女， 系啦，即系好耐冇见嗰个啦。有一个咧就系嗰个我朋友嘅，唔系我朋友个老婆，唔系我朋友嘅，我香港人个老人嘅人妻，唔系我唔系我有咗两个人妻，有一个我冇搞过嘅。 O K， 即系我成日都想讲咧，如果成班女想搞咧，你起码留翻手，有一个咧系真系纯粹同佢交心嘅，系咗一定要做好朋友，当然。唔係揀最靚嗰個啦，最靚嘅揀嚟搞啦，揀一個呢冇咁靚嘅，你唔會搞嘅，我係做朋友。咁呢佢就會俾好多消息你呀，約啲女出嚟呀咁樣。呢招你真係要學呀，係我因為我都使唔少錢啦，當然啦。咁跟住去完呢、這個本色巴咁樣，四樓本色巴玩完之後啦，跟住食宵夜啦，咁兩公婆先走先啦。咁啊，剩翻两个，一个咧就以前女朋友， 系 一个就人妻啦， 系 咁啊，以前女朋友冇得搞噶嘛，系咪先咁样啊？咁啊，又尴尴尬尬，因为我以前嘅女朋友都知道我同阿人妻咧都有得手噶嘛，咁啊，又唔想我搞个人妻，咁我又话，唉唔得啦，我要翻屋企瞓啊，我翻去揼骨啦，咁样，我送你搭车啊，因为咧。我去金道园啦，即係去向西金道园嗰度食宵夜啦。咁跟住呢就送咗我以前女朋友屋企先，因为佢 咁得返你同阿人妻。 人妻跟住就假意，因为未有倾过偈㗎嘛，未有倾过嗰啲即係一阵间搞乜嘢㗎。咁我送佢去佢屋企附近啦，咁样。咁啊同佢讲，喂翻桌啦，可能唔制呀，可能唔制呀，话俾你听啊。跟住话，唉，咁耐冇见唔紧要啦，嚟啊，死鸡烂鸡啦，唔使讲， 呢个都系理由， 真系噶，咁耐冇见系个理由嚟噶，大佬，系咪先执翻翻出啦？咁即系一路以前搞咧，都有啲钱俾佢嘅，都系俾翻几嚿水嘅，咁呢次咁咯，得啦，照旧啦，咁样，咁啊，去咗佢屋企楼下，咁啊犹豫咗，咁佢犹豫咗大概几秒到啦，我十廿秒啦，跟住。 死啊！ 我见到佢唔入翻佢嗰个屋企嗰个闸咧，你知啲村有啲闸噶啦，佢唔入去咧，我喺哭，我带我打一搭住个摩托车，跟住喺附近揾灯管啦，因为我唔中意住酒店啊嘛，我讲过点解啦，因为酒店啊要登记嗰啲手续麻捻烦啊嘛，咁我通常住啲招待所啊咁样，揾咗第一间爆咗，敷咗，跟住死啦，嗰度我唔好熟啫，跟住。咪兩條友囉，咪慢慢下囉，喺嗰度行啦，咁行啦。咦有一間旅社喎，咁又睇下啦，嘩抵到難，一嚿水一晚，仲要可以瞓到三點。 環境得唔得先？ 好多㗎啦，實啦。 好多都係。 真係環境方面真係。 我冇啦，你嗰陣咁急你都係。 我話聽啦，即係凍水涼你 咁所以一嚿啦大佬。 即係個熱水爐真係好似 即系好似 得两列热水咁 啊，好两列到啊，真系哇冻到扑街。咁当然我体质强健就得啫，咁我人妻咧就真系 咁咪揽住你啦， 细细粒粒。咁啊有佢有佢冲我有冲啦，我都唔知冇冲过，可能抹条浆嗰度，我就唉捻就唉翻去咩啦？咁啊再搞咯，哇真系唔知系咪咧？ 前一日零舍好 feel 啊呢啲， 唔知系咪前一日咧搭咗个前列腺骨啦？啊真系好似有啲帮助，又系三 Q 吓， 咁仲系好短时间啫。我喺两个钟头之，唔知三个钟头之内，咁就搞三 Q 咯。 吓、 啊，好犀利！ 嗰个前列腺骨真系即 系有啲新鲜感啊嘛， 最主要呢样我觉得 咯、啊，真系冇乜点变， 刺激感啊， 冇乜点变，但系就温柔过以前，斯文过以前咯，即系起码三个，咁又奇怪、啊，冇乜肚纹嘅。 嗯， 即系以前即系嗰啲，即系阿人妻唔系未搞过噶嘛，即系我咁网友嗰啲全部九成人妻啦，系咪先？ 嗯， 啊，咁啊未搞过咁啊，即系唔系未搞过，全部有肚纹啫嘛。啊呢件冇、啊，即系唔系冇好少肚纹咯，啊，咁就比较好搞咯，而且生咗件，即系阿生冇攞嘅啫，啲仲系窄噶，我哋唔知道啊，真系。 哇！都听你讲到咧，流晒口水咁 都唔好讲。呢排唔知系咪咧，有啲咩唔知咩？ 长睇阿牛哥只眼已经有啲眯住眯住， 即系咪有啲咩唔知乜嘢晕，有啲女晕。 系 咁啊，就嗰日啫，即系未见人妻之前，去本色之前咧，吓咁啊，你知啦，香港人啊，戆狗狗咁啊，只系除咗揼脚按摩之外，咁行街啊，得笪地方行嘅啫，东门啦，唔使讲啊，我行东门啦，咁啊，行咗东门 喺条街度撞到。 我喺一个商场入面撞返以前又系咁嘅女一定好喎，啱喺乡下返嚟喎，啊即係我一日准备唔见晒电话嘛，啱啱喺乡下返嚟，咦咁样佢哋而家卖緊首饰咁啊，系唔系哭街到诶买隻戒指先啦，哇$85一隻戒指，黐线都唔得银㗎咗 吓， 咁啊迟得带俾你睇啊嗰啲戒指吓，咁啊银咁啊跟住夜晚星期六，我就本色头先打俾我啦。咁我当然啦，有人妻喺度啊，我梗系即系坐你戆狗啦吓。咁、啊、 留翻下铺 系啦。咁啊，星期日瞓醒，佢打俾我，想食麦当劳咁样，叫我买个。咁我喺佢喺东门做嘢啊嘛，叫我咁我啊搭车去东门买麦当俾佢啦。咁跟住话记唔记得我以前点样噶？我话我记得啊。话我今日得闲咯， 即系变翻以前咁啊， 又三 Q 啊？ 唔系，即系话好似变翻以前咁。但系唔好意思，因为嗰晚咧逢星期日咧，我都约人打麻雀嘅，就去阴街打嘅，啊，即系水围， 即系呢个赛后报告就要留翻下一次啦。 呢个赛后报告咧，我谂好快嘅， 好快又 要。但我而家咧，我系铺排咗几样嘢要讲嘅。广州 QQ 啦，有一个佢会嚟深圳咁样，应该都有一个赛后报告嘅，即系得唔得？我都话俾你听。呢一个人妻。唔系呢个唔系人妻可能会再续咧，未知啊。咁仲有呢个 sales 妹啦， 你惊唔惊爆咧？你话既然 爆咩啊？条猪 啊！佢老公既然话会听呢个节目啊嘛， 唔系啊，佢老公即系我识嗰个女仔个老公就冇搞，嗰个女仔冇搞过嘅 啊。 咁咧佢个姊妹即系佢啲 friend 咧，有一个系人妻，人哋即系佢就嫁咗人噶啦，咁样。 O K， 咁六佢六佢都听唔惊嘅，冇搞过佢老婆唔使惊啦。 你讲得清楚啊，大佬。 唔系喎，大佬，我都好清楚噶嘛。喂，佢如果啊，边个听紧？喂，你老婆我真系冇搞过，亦都冇打算搞。O K， 咁冇可能会听到佢。你讲呢个， 唔系，即系我都觉得有时啊，有即系嗱，题外话咧，讲下。深圳结婚嘅女仔咧，唔系个个咁差嘅， 唔系， 即系我呢个朋友咧，真系系串啲之外啦，对个老公串啲之外咧， 人妻个案第日啦，有时间我都讲几个俾啊，即系其实我都有，其实好多嘅， 你间多啦，你两女打工祭司喺间老喺个老细咁样，真系 我讲嗰啲唔系完全全部百分之百发生喺我身上嘅 ，O K 啊，即系有啲系，有啲唔系啊， 咁我都讲翻先啦。其实深圳好多人都话呢深圳结婚冇好结果，其实唔系，即系睇我呢个朋友呢同呢个老公结婚呢咁、那个啊真系几好咁、 结咗婚就直头注册咗嘅。 注册咗㗎啦咁样我呢、這个呢对朋友真系祝你幸福快乐啊咁样啊，个老婆申请到嚟香港 咁你先至考虑生仔先啦、啊。而家唔好住啊，大佬，唔知边度养啊。OK， 好，节目完了，下个礼拜再见。 下个礼拜再见。 啊，系仲有一样嘅， 有乜嘢？ 又系唔记得讲到，下个礼拜先再讲。 好啦，系啦，OK， 拜拜。